OK， 我想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音乐能够做一些什么呢？它能够在紧张的时候让你得到放松，让你在失落的时候变得坚强，能在低沉的时候让你感觉到精神慷慨激昂。现在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 Selena 带给我们一首歌，叫的是她很漂亮啊。这也是来自 Selena 呢走出阴霾之后活得更加坦荡和阳光的一首作品了。那我们听到他在歌曲当中那种阳光的性格，那开朗和自信都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了。那这样一首歌有没有感染到你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有人呢会发现我们最近的推荐的一些歌曲呢，都会是比较正能量的哈，比较励志的一些歌曲。那是因为呢，我们要给广大的考生们以及考生的家长朋友们要加油了。因为呢，考试虽然已经结束了，这段时间呢会很难熬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觉得离我们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呢？一想到这儿呢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是心花怒放的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要焦急，要勇敢的、耐心的去等待自己的好成绩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一首歌一定要为你推荐，这样的一首是来自汪峰的《勇敢的心》。 也不是一滴眼泪，我只是一只小鸟，在寻找家的方向。我不是一粒沙子，也不是一声轻叹，我只是一个孩子，在寻找爱的怀抱。这是飞翔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在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直风飞无定的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落的感觉，就像这 Thank you. 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高考的时候啊，然后呢自己人生的轨迹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曲了。那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样子啊，现在是否迷茫，是否彷徨，怀着一颗勇敢的心，不问对错，不问东西，力求无憾于心，人生无悔啊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推荐。下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翻唱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，那真的是一种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。没错，梦想看起来很遥远，追逐的路上也很痛苦，但是呢，追梦就是这么的精彩。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像梦一样的自由哦。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。我们说，无论是曾经多么熟悉的朋友、伙伴啊，在分开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都可能会变了模样。再相逢之后呢，说一句好久不见，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呢？内心兜兜转转的思绪在嘴边打了个转，就是说不出来，最终呢只是一句好久不见。有句话呢叫做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希望呢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哦。 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？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。我们回不到那天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？ 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好久不见， 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。没错，李宗盛呢曾经说过，我只见过喝酒的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你和你的声色犬马，我和我的各安天涯，在相见时我们是否还能够轻易的说出那句好久不见呢？那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旋律呢，如流水般潺潺流出，简单又不复杂，感情深邃内敛，直捣人的内心深处啊。那就像歌曲当中唱到的，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但我们却不能够像以前一样，却只能简单的寒暄了。但愿以后相见，我们也能够若无其事的面对你。如果我们能够重逢，希望你能够别来无恙，谁让往事一言难尽呢，是吧？ 你给我一场戏，你看着我入迷，为你从心里剥夺的感情，痛得不知怎么舍去。不要只唱记忆，不要问我结局，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和伴你。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，像自己和自己分离。爱情是淡淡的爱情，在哪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不爱的距离。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与不爱的距离。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为难我自己。不要问我结局， 心底的酸楚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，迟迟不能相信这两个像自己和自己分离，爱情是淡然的爱情在哪里，我一点耐心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来一步爱情，你说你的心不再能够呼吸，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，我一点耐心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来一步爱情，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，为难我自己，我一言难尽带不出伤心，衡量不出来与不安心，你说你的心不再温柔如昔，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，我一点耐心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来也不敢距离，隐隐约约明白你决定，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，为难我自己， 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， 是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尘封在时间里云深百味，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，你爱的不是你的，不要你的，不管你的，我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，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，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，可你避免不了失意，世人把你当作空气，努力又是毫无意义，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、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。 Damn, Maybe yes, maybe no, maybe someday, You gon' light it up, drink it up, just for one day, 有我的

他记得也太汽笛声声在催，拨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，嘿嘿嘿，陪人们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，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，她不听电话，夜夜听歌不睡。我唱得她心醉，我唱得她心碎，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，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，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，嘿嘿嘿，陪着流眼泪。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在33岁真爱那么珍贵，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，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，嘿嘿嘿，谁在远走高飞。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，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，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，嘿嘿嘿，唱到自己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，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，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，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。 哇哦，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这也是学友大哥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了。关于呢一个女人在不同的阶段所经历的爱与恨，以及他们对这些种种的深深的一种感触。没错，一个女人的一生当中呢，几次的绽放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从年少到中年，从青春花开到凋谢，才最终懂得了人生当中的爱之不易，懂得了爱的珍惜和感恩。那台下的你听着演唱会，唱的却是你自己的故事。因为这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所以呢，愿我们不负初遇，再相逢也别来无恙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呢，我们推荐一首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。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海边是夏天消暑的好地方，阳光、沙滩、海鸥、微风，远离城市的酷热和空调房里的假清凉。这里有全宇宙的季风陪你放飞。华晨宇的新歌《夏之旅》唱的就是海边消暑时的心情，此曲弥漫着浓郁的夏日气息，花花的演唱声情并茂，声音的力度也很有层次感。夏天来了，带上这首歌去海边放飞一下吧。我是 DJ 董鹏，向你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华晨宇《夏之旅》。 天夏天树荫下发芽，对沙滩说话。Goodbye mom， 我的吉他，哦，他也在等我出发。暂时忘掉谁，和陌生海鸥做一会儿朋友，任潮汐涨退。消息涨退，前一周的季风陪我放飞。I want a fresh trip， 风景变成只藏着梦的字。I want a fresh trip， 勇敢冒险去换机会故事，去换机会故事。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接下来呢，要为你推荐一首全新的单曲了，是来自何洁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亲爱的游戏》。那歌曲呢，作为何洁今年年底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呢，七宝和宝妹也在歌曲当中现身了，真的是萌到爆炸。的何洁呢，也是把这首歌献给自己，献给七宝和宝贝以及所有的人。没错，人生呢，这场现实的游戏不需要做第一，但是呢，可以决定怎么玩才能够尽兴。所以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来自何洁内心的声音，《亲爱的游戏》，听听看吧。 我双倍的心田 真实的美好， 跟你勇敢的微笑，快乐最重要，是我上辈的心跳最大的召唤。我们一起探险自嗨，老师见你好。 亲爱的孩子，你爱玩的游戏也许像它的意义，不用做第一，但是要最 珍惜你此生唯一的旅行。 傲何洁用温暖清澈的嗓音把这首歌唱给成长，也唱给内心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们啊，也送给七宝宝妹以及所有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。好了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让我们会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时间还是不能够停歇的，今天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。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狠狠爱，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告诉大家，人生很精彩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去狠狠的爱，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半个身边有谁，你就这样眼里千言万语攻打你的心，爱得那么热烈，惊心动魄，完全没有规矩，叫人好着迷。你那一句话正中红心，完全安抚女生的不安和犹豫，是你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。Oh, 你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。Oh, 你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爱。每次觉得永远是想做的事情，叫人好着迷。温柔干嘛给你，用力推你，却被你的真心感动了天地。管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，日夜月夜我开始天天的想见你。Oh, 你 say you love me， 不顾一切狠狠。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千之缘，结局被预手中线，有些恨像是一个圈，远远想到不了解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还将付出几多鲜血，忠义之言，自欺欺人的谎言。却无言，浮华风雪未道歉，只为了完成一个夙愿，慌乱中写珍珠河边，飞沙狼烟，将来我徒有悲天。